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们都来听呀。 近朱酒 说到留守儿童雪儿，她的一篇文章呢被爱心人士发现了，那当地宣传部的一些爱心人士要帮助他们学校的其他的一些留守儿童，那这个记者呢把消息告诉了班里很多一些的类似于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这些孩子听到城里的叔叔阿姨要来关爱他们了，都快乐地跳起来唱起来，当然雪儿也成为那一批被关爱的对象。 我能感觉我想着你我奔驰思念的深夜，停在你心难戳印失眠的湖水，苦苦想你习惯不睡，为躲开寂寞的手脸。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我不愿承认缘分已长此枯竭，逼迫自己时光倒回，要美梦永远远离线。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说到留守儿童，前两天看到两张对比照片，年初一的时候一家38口人在一起汇成了一个全家福，但是到正月十五的时候只有爷爷带着一个孩子，非常的凄凉。我相信更多的人和我一样，都期待一个灿烂的明天，一个真实的希望，用美好的希望去填补那一抹淡淡的小丑。 晚点回去，多么不可思议，当我们眼神交集，混杂的前所未有的心机，如果可以，我要拥抱你。爱情太短促，天亮就结束，幸福太清楚，但我握不住，不要哭，这礼物多少人羡慕，骄傲地宣布今晚不孤独，来跳舞，跳舞。不要哭，